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74集，雪峰。查干虔诚地跪在帐内，他的苍苍白发垂落在地面，祈求道： 尊敬的额苏和日，有熊部是大漠里最狡猾的熊，您需要的粮食我们葫芦部情愿加倍供应。 大额苏和日阿木尔凝视着手掌里的信，哈森跟他有几分相似，但他比哈森更加粗犷，也更加强壮。阿木尔放下信，用带着扳指的拇指轻轻刮着潦草生长的胡茬，像是能随时醉倒在道路旁边的汉子。 大周有句话叫做量力而行。 阿木尔声音低沉。 我感谢你的赤诚，但是我的朋友，你的羊群都送到了交战地，再这样下去，今年冬日的葫芦部会饿死很多人。 查干跪叩的身躯显得卑微。 我情愿用我所有的牛羊换得杜尔兰的长命百岁。 阿木尔略微抬起头，他的扳指沿着喉结滑动，失笑道： 查干，你听到了那些风声？ 我的儿子杀掉了苏和把守，如果大兰泰想要以牙还牙，那么我可以献出我的头颅，葫芦不愿意为自己的下作付出代价。 查干抬起身体，黄沙把他苍老的面容染得黑黄。 但他不能夺走我的女儿。 朵尔兰是查干唯一的女儿，她是葫芦部的明珠。葫芦部没有强壮的马匹，也没有凌空的雄鹰，但他们有赤蹄天神赐予的庇护。葫芦部生活在大漠深处，拥有大漠最肥沃的绿洲赤蹄湖。在传说里，他们是喝着赤蹄天神奶水长大的孩子。朵尔兰降生时带着赤蹄湖水般的眼睛，葫芦部把她视为清晨里的露珠，她是整个大漠最自由的女孩。 朵尔兰嫁给了哈森，她就不再是赤蹄湖的明珠，而是大漠六部的明珠。 阿木尔扶着把手站了起来，他宽阔的双肩担着斜漏进来的日光。 哈森如果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，那他就不配当朵尔兰的丈夫，也不配得到葫芦部的追随。查干，我的好朋友，站起来，握紧你的弯刀，盯着那小子，他胆敢轻慢你的女儿，你就可以杀掉他。 查干磕头，他额间刻出的皱纹都抵在了地面上，说： 我追随着大额苏何日，坚信雄鹰哈森不会背叛朵尔兰，因为他的父亲是大漠最骁勇的战士。 阿木尔走得慢，他到帐帘边时还在轻轻刮着自己的喉结，他的眼睛望着泛黄的天空，余晖漫步，陈旧的扳指滚过喉结，露出那里遗留的疤痕，这是十几年前萧方旭在鸿雁东山脉留给他的印记。 有熊部被雪关的风遮蔽了双眼，大兰台还沉溺在他们过去的光荣。 阿木尔回首对查干说： 没有了猛虎苏和巴兽，有熊部根本阻挡不了我的哈森。 巴音收到了哈森的回信，他看得很快，在读完后喝了碗奶茶。他盘坐在有熊部的领地前，就在荒野上膝头摊着书本，请求达兰台再见他一面。有熊部的战士冲他挥手驱赶道： 滚开。 巴音用手指在自己的膝前画了条线： 我在清蜀部的领地里没有冒犯你们。 战士说： 你挡住我们撒尿了。 巴音看书： 你要在天神的眼前像牲畜一般撒尿吗？只要达兰台再见我一次，这片戈壁都能送给你们做粪坑。 巴音是智者，他带着书 就是大漠里行走的天神智慧眼，只要他不愿意，任何人都不能在他眼前脱裤子撒尿。阿赤和胡和鲁都不尊重八音，所以他们都死了，这让八音更具神秘感。这是八音守在这里的第五日，达兰台终于肯再见他一次。八音收拾起书，对达兰台说： 尊敬的， 离北铁骑已经到了边境，留给哈森的时间不多了。 达兰台脱掉脚上的靴子，赤足踩着黄土。 他杀掉他的妻子了吗？ 巴音把哈森的回信掏了出来，准备递过去。达兰台抬手制止了他，摇摇头： 我不认得字，你读吧。 雄鹰希望我告诉你，他…… 巴音的话讲到一半，听到不远处传来马蹄声，达兰台站了起来。他走向前方，还没有开口，就见匹枣红色的骏马直冲进来，在有熊部的领地里颠簸，最终停到了达兰台的身前。 我在赤蹄湖畔听说，尊敬的达兰台想要我的脑袋。 朵儿兰拎着他的马鞭，在马匹躁动的颠簸里看着达兰台。 你想要拿猛虎苏和巴兽来胁迫我的丈夫，那就应该先征求我的同意。 于是你策马赶到我的领地。 达兰台欣赏着这朵传闻里的赤蹄花。 是决定用自己的脑袋替你的丈夫谋取这场胜利吗？ 巴音说的站起来，看领地内的战士也站了起来，他赶忙走近，抬臂护着朵儿兰的马，对达兰台说： 不，这不是雄鹰的意思。 我哥哥杀了你的君主。 朵儿兰抬起手背，擦拭着脸上的灰尘。他连续跑了几日。 格根哈斯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，却不配称为英雄。你想要替苏和巴兽报仇，你可以拿走我的脑袋，但这是有熊部跟葫芦部的恩怨，不是你跟哈森的恩怨，你应该对我说。 朵儿兰说着，把腰间的匕首扔到了地上。 喏，我愿意为格干哈斯的鲁莽向有熊部以死谢罪。达兰台是个好汉子，拿着这匕首杀了我，我们葫芦部就此还清了这笔债。 达兰台拾起这把小巧的匕首，它精致漂亮，镶嵌着猫眼，就像朵儿兰一样，带着种锋利却天真的美丽。 你很有勇气，格根哈斯如果像你一样有勇气，有熊部和葫芦部在多年前就能成为兄弟。 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，你拿着我的脑袋祭奠猛虎，再捡起你的弯刀追随雄鹰。 朵儿兰翻身下马，裙摆摇晃在夜风里，他几步走到达兰台身前。 有熊部的机会就在此刻。 达兰台摊开手掌，乘着朵儿兰的匕首，仿佛乘着朵怒放的花，他看向朵儿兰。奇怪的是，那眼神仿佛在看着自己的女儿。夜里的领风吹动有熊部的旗帜，达兰台沧桑地说： 傻女孩，这笔账还不完。 巴音趁机说： 雄鹰可以向达兰台承诺，不论有熊部愿不愿意出兵边郡，他都愿意归还有熊部的故土，并且给有熊部自己所有的牛羊作为替葫芦部道歉的赔礼。但是如果达兰台执意要夺走他的妻子，他就要赌上性命跟有熊部不死不休。 达兰台时刻眯起的眼睛张开些许，他听到过类似的话。海日国坐在帐内，就在两日前也曾经恭敬地对他说： 中伯的府君向达兰台伸出臂膀，我们愿意为有熊部夺回故土。在此以前，端州还肯给有熊部供应足够的粮食。 这些人都知道有熊部想要回到故土，他们更愿意待在老地方替苏和巴兽守着雪峰。达兰台握起手掌，仁慈且轻快地说： 有熊部得到了该得到的，情愿为你们而战。 他给了海日谷同样的回答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